Thank you.

刚才是刘桂馨演唱的《玉皇后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杨桂祥演唱的《寻冠娘》。 着那宝剑，咱们就像两代人，对阵比的难得相见。 还是严桂祥演唱的《寻冠娘》，最后请听赵世普演唱的《战太平》。 Oh,